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 ，Alex 啊，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咧本周啊最热咧最 hot topic 嘅话题啊， 今周啊迟咗，因为大家都放假 啊，系啊，迟咗啊呢个嘅圣诞节啊，咁大家请原谅我哋啦吓， 系、 啊，即系圣诞狼探我哋啊嘛，咁我哋要同圣诞狼做一嚿咧来 ，OK， 你要同佢讲下军事武器嘅发展啦， 系咪冰天雪地啊？ 系啊，咁所以啦，大家就会谂其实。今次咧圣诞节有冇军武器言嘅圣诞老人咧？其实有嘅， 系 好搞笑啊！今次咧我哋要讲下日本， 系 咁啊！日本咧就最搞鬼就系咩咧？就系佢而家咧，因为佢哋上次我哋咪讲咧，佢依家要增加99架F 三十啊嘛， 系 即系佢原本都唔买42架嘅， 系 而家话我要买到99架，系啦，99架，差唔多100架啦，系咪？咁於是呢就變咗就會嚟緊就會好多好多好多貨啦。咁呢佢於是發覺呢嗱自己呢買即係陸陸續續買啦，仲要佢仲買 F35B 喎。咁於是呢加加埋埋呢有成147架 F35。但問題係你知啦，每架都貴啦。嗱佢哋已經貴到點呢，貴到自己呢原本可以組裝㗎嘛。咁自己組裝呢就全民係2億一架啦。咁而家都唔得啦，真係真係搞唔掂。如果你买咁多架，全部都2億咧，真系条数好难， 要得喎，大佬， 真系顶唔住。于是咧，佢哋话我哋唔组装噶啦，而家斋买。咁斋买咧，就希望个价咧揿低啲。 系啦，跟埋美国一齐团购平啲啊嘛。 系啊，但系其实又系嗰句啦，你点样平咧，你都平唔过你啲盟国噶。 啊， 即系英国佬咧，或者可能意大利佬嗰啲，可能佢哋买8000万美金啦。 系， 你又冇噶啦。嗱，同埋咧，美军就可能8000万。盟国就贵多一两千万啦， 八千万 A 咗 ，B 可能 A 啊，系啊，咁所以 B 一定唔止啦， 系啊 ，B 咧可能要1億2-3千万， 系啊， 系啦，即系我哋讲紧底价啫， 系， 即系卖俾美海军陆战队嗰啲， 系， 咁啊其他都难，好啦，咁讲翻啦，嗱，咁 F30A 咧个问题咧就个量价量产咧就令到个价钱一路跌啦， 系， 嚟紧就可能真系跌到8000万美金啦， 系。 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日本经济新闻咧就报道咧就话东京咧政府为咗要筹款咧就决定要将一部分嘅 F-15 战机咧卖翻俾美国啊。 系， 都有个问题问美国真系会要嘅咩？ 咪烂铜烂铁嚟咯。 系咯，美国咪真系会收翻咧？ 系咯，美国啲 F-15 喺亚利桑那大把啦，系嘛？ 系啊，但系问题系你唔可以卖俾第一个国家嘛？ 系， 因为 F-15 系属于美国。 所以我觉得就系、是。九成咧都卖俾以色列嘅，不过咧点都要经美国转手。 系啦，你唔可以转你第一。日本系唔可以直接将啲战机咧，就算你自己战机到啦，你唔可以转售他国嘅，唔得嘅。 咁我喺 Facebook 咧，即系我 Facebook 咧就 share 嗰段新闻出去啦。咁有人问，咁我可唔可以将呢个 F15 旧嗰啲直接 upgrade 到 F15X 咧？ 我唔得， 好似系唔得嘅，暂时 唔得。唔系个问题系，其实成件事你唔好 因为两部嘢嚟嘅， 你唔好以为就系叫 F15 啊，其实两样嘢嚟嘅，即系基本上咧 F15X 咧。个 frame 啊，嗰个架啊， 系 强化都好，强 化好多系啊。 人哋用嘅材料唔同嚟噶， 所以气动外延迟。 人哋用部电脑又唔同嚟 嘅，耗、哦、电 又唔同嚟嘅， 争好远啦。 挂架又唔同嚟嘅。 F15X 嘅话相接近呢个五代机嘅级数噶嘛， 系啊，系气动外延冇办法隐形嘅， 系啊， 系啦、啊，要 sensor 啲全部都 upgrade 咯，佢冇、啊、得打嘅基本上、啊，所以唔可以咁样嘅。我谂讲翻咧，就 F15 咧就卖翻俾美国啦， 系。 啲人就会谂啦，咁今次即系个圣诞老人就美国啦， 系啊， 咁所以咧依家就决睇一翻咧，华盛顿嗰边咧会唔会真系买咯？ 系， 咁你话会唔会？我觉得会咯， 会。 咁买翻嚟，然之后再卖啫嘛。 可能再执佢先，拆走啲日本仔嘢。 哎呀，即系咁啊 ，Alex， 我有啲唐楼啊，原本都系你度买翻嚟嘅，我攞去劏咗之后咧旧咗啦，我卖翻俾你啊， 系， 得。跟住我话 Alex， 咁你收翻啲楼翻嚟，翻装修，再劏出去俾人咯， 劏再劏细啲， 系啦，再劏细啲俾人，但系租照升， 系， 系嘛，咁我都一样啫嘛， 系啊， 即系咧，你依家咧，你话以色列啦，以色列要唔要 F 十啊？ 要， 因为佢哋而家买咗 F35之后，佢哋发觉 F15都好用噶嘛， 系啊， 继续用， 同埋以色列系有能力可以将旧嘅 F15。变咗 F15X 咁嘅级数啊！ 系啊，佢哋嗰个叫 F15i， 系啊， 跟住又装自己电子嘢， 自己电子 自己嘢嚟嘅， 自己嘢噶， 系啦，好劲！佢哋系可以咧，上面玩 ICQ 啊，以色列人发明噶，系上面玩 ICQ 啫，心谂 要用语音冇键盘， 好鬼劲！咁咧，所以咧就卖翻俾佢 OK 嘅，咁我觉得咧就总之。啲 F15 咧卖翻俾美国咧，就美国就总有方法散翻出嚟嘅。咁当然咧，我哋都会谂嘅，有啲咩买家啦，系咪？即系依家好多人都谂啫。我谂第一个买家咧就会系以色列啦， 系啊， 系嘛？第二个就系啲前线国家嗱，台湾嗰边会谂，咦，我可唔可以入啲 F15？ 我一定唔会俾你， 一定唔会俾， 唔会俾。 系 嗰阵时就因为其实嗰阵时蒋介石就想买 F4 嘅， 系 App 4 Fandom 2即是鬼怪二 啦。哇难啲㗎嘛。 最尾呢是讲价讲到是比 F5 你。 都唔比 F4。 都唔比 F4。因为喺个长程重型战斗机佢唔想比你就去到打咁远。 因为其实一来啦二来呢蒋介石点解输呢 是。 输间谍㗎嘛。 是啦。 你成日都唔 aware 到自己附近啲间谍嘅。咁样啦我比部好嘢你咪转个头共产党咪揸咗囉。 是啊。 咁所以都几得人驚㗎諗起到。咁所以呢就嗱总之呢日本呢今次呢就卖咗 F15 之后呢就其实就唔系叫筹期嘅你问我觉得最主要卖 F15 点解。 废物利用。 咪一来呢咪二来我想讲你部机嘅知识产权系美国啦。 是啊。 第一你唔可以卖。第二你连拆都唔得。 是啊。 理论上你都要攞返俾佢拆。 是啊。 第三就是你要抌你啲问过你大佬先。 系啊， 你想点处理都处理唔到。 唔系好似嗰阵时澳洲都 F 一一咁咯，要拆晒引擎电子嘢，跟住要抹活埋啊， 系嘛？ 买落泥入。 你最后咪要佢过嚟睇住你。 系啊， 所以其实你搞咁多，不如我成架俾翻你啦。 俾翻你退货。 系啦、啊，其实钱都唔系，我觉得钱都唔系第一。第二就系个后勤维修好贵，其实真系贵嘅。 旧机好贵。 最惨就系你俾新零件都用唔到。 用唔到。 最惨系呢样嘛，呢系就 upgrade， 系咪？佢又唔想。佢宁愿买 F 三十尾嘛，你啲钱留 啲零件停产晒啦。 唉，就算做新我都唔要啦，而家部 F 三十尾，即系猪肉在前咧就问啲咯。 系， 嗱，另外咧就讲开咧，我哋都要讲埋咧就美国嗰边话。 系， 咁咧就美国咧好干，美国近排咧佢哋有一个方案，用$12亿就买12架 F 十 Max 喎。阿力斯啱讲咧 ，F 十 Max 啊嘛。 系， 咁咧就嗱你咁计即系一亿一架啦，一亿美金一架。好啦，咁大概就2020年到就落嘅，咁如果到时批呢就之后就会入一寨 F15 啦。咁、 哦、 但係就好搞笑嘅 ,F15mix 呢未嘅。未破除而 家 request 啫係啦。 Proposal 啫。咁其中一个网站呢 ,The Drive 报道啦。咁 F15mix 啊咁呢个我哋讲过嘅。今年年中我哋有一个叫一个批次叫 2040C 嘛。 係啊。 係咪嗰时讲我哋话有24支嘛。空对空嘛。跟住我 点数都系22。 我话22。 点数都系22数唔到24。 係啦我话22。你话你两单好似好计啲。系，但其实22支嘅，咁呢个我哋叫做空中导弹卡车嘛， 系啊， 系嘛，咁咧就应该系单座位嘅， 系， 就唔系双座位，因为单座位有个好处， 系，有多啲油， 唔系部机 compact 啲、 哦、 即系紧密啲， 系， 咁你唔会嘥咗位啦， 系， 一来会位多啲啦， 系， 二来咧对成架机嗰个重心啊或者嗰个布局会好啲嘅， 我都唔使啦， 架机嘅战斗型， 而家你作战电脑抌完线，其实都唔使两个人啦。 唔使㗎啦一个人都做到嘢啦。所以你见 F35 唔使两个人嘅。一个够啦。F22 都系啦。唔使嘅。好啦讲返啦美国空军目前呢有几多呢有235架 F15C。多唔系多。但係其实你话依家嚟緊啲 F15C 全部要替换㗎嘛。 系啊。 首先原本係諗住用 F22A 嘅替换啦。F22 话我自己都系得返百几架啦。所以换唔晒啦。 仲要唔够用。 仲要唔够用。 仲要妥善率极低。 咪囉好似听讲 50% 都冇啊。 係啊。 40%咗。 太矜贵啦。 係啊。 啲零件换到冇得换。 係啊真係惨。仲要呢其实好多都出咗去叙利亚。 係啊。 跟住有啲阿拉斯加啦。 係啊。 其实你唔系好多喺本土㗎。係啊。咁讲返呢就235架 F15C 呢嚟緊要替换啦。咁依家问题就係你换用咩换呢 ?F35A 呢但其实 F35A 原本諗住换 F16 㗎嘛。咁但依家你咁粗都要换埋。 之前我再早两个月到都讲过啦喺个美国空军话系继续换 F35 换㗎嘛。 用 F35 唔会咩六代机啲唔搞住唔諗。咩 F22, F35 搵咗机唔諗。 唔諗。 净系用 F 三， 哇！但啲政策好快变嘅，我觉得系，即系讲系咁， 即系换都换个总统又唔同晒噶嘛， 系啊，真系嘅。喂，你知唔知国防部长依家署任嗰个啊？ 系， 你知唔知佢波音人嚟噶？ 系 啊，即系原来佢以前系做波音噶， 哦， 跟住落咗水入去国防部，跟住搞一搞就搞到依家咯。 哦， 咁你觉得会唔会变咗做波音复辟啊？今次 唔会， 会唔会？ 你个脑好现实嘅， 即系唔益翻波音， 唔会嘅， 系嘛？ 系啊， 定系会唔会系波音派冇间道嚟噶？好搞笑喎、啊，我听到咯，跟住有啲人话 ban 啦，搞错啊！咁你如果 Lockheed Martin 有个人错咗上边死， 系啊， 不过冇所谓啦，乜都 Lockheed Martin 啦，系咪？不过我哋最憎就系波音嗰啲机核突啫嘛， 系。 咁你上场就会核突啲，好咗 F 三十五上咗咋，因为嗰架核突机真系濑嘢真系。嗱，讲翻啦， 嗰条大口鱼 系，唔好讲太远啊，嗰部嘢。好啦，咁 F15C 呢个问题咩咧？就已经去到中后期啦嘛。 系啊， 我谂大概你预多5至8年货制。十年内啦，要退役噶啦。 系啊， 咁依家个问题就系咩咧？佢哋有一个叫做金鹰计划嘅，就将个雷达换咗，就变咗咧，即系 装咗好啲嘅 ABG 63， 系 好少少嘅，系啦。佢嗰个咧系可能系类似 ISA 雷达，其实又未必系 ISA 雷达嚟嘅， 系 未必有电子色素描咁劲，但系就应该会好咗， 系 啦。就算系用嗰啲 mechanic scan ABG 63咪即系都 F 16嗰副啊？ 好似系， 好似 六十几系啊，咁就会好啲咯，新少少咯，系啦。另外会有个夹仓。追击手甲仓啦，即系通常你见咧嗰啲红外线， 哦红外甲仓 系啦， 换咗个甲仓咯， 系啦，咁会好少少咯， 系 会加啲，但系咧 F15X 咧你知又唔同噶嘛， 系唔同晒 F15 色咧，成件事咧就会系少少一型噶嘛， 系， 所以咧件事系会好劲啦，咁咧就同埋你见佢咧，基本上佢已经个油嗰啲油仓要加大少少啦， 系啊， 咁而家佢唔需要特登咧去再嗰啲以前嗰啲副油箱啊， 副油箱系啊， 而家唔使噶啦，所以全部都系 全部适应油箱噶啦， 全部都导弹啦，系啊，咁佢应该系用埋个侧面咧，两边装埋油， 系 啊，即系以前咧，未话有两个位可以装日应导弹嘅， 系 全部攞嚟装油， 嗰、那个位而家都系嘅，都有嘅 F15C 都有个位装油箱嘅，但系个油箱好变态嘅，个油箱我仲每个油箱可孭到两支导弹嘅，即系两个油箱加唔孭到四支导弹， 系啊，所以好恐怖嘅。同埋咧，最正嘅地方就系咧个维护费咧就应该跌咗噶啦，系啦，42,000蚊。 用翻啲新材料、新零件啦。 系啊，因为而家要42,000蚊美金嘅，而佢会跌咗一半到啦，27,000咁样。咁所以咧就听讲咧，以色列咧都有机会签啦。 系。 咁所以就美国带头先啦。 所以咪美国佬要开咗个订单，就等个生产线喐咗先啦，系嘛？ 喐咗之后，其他国家就嚟啦。 F15好似未停噶嘛，未停晒咁生产 线。有，因为卡塔尔啦，跟住嗰啲咩？阿联酋啦，呢啲国家会买噶。 哦，啲咁啊，咁啊， 沙特阿拉伯年年都帮美国买噶。 哦，咁、那个咁 F3X 就仲有 F10X 啊，仲有订单啊，有机会。 唔系，佢睇下依家开唔开， 即系 upgrade 上去咯。 依家美国开咗单先，因为之前 F10X 唔批嘛。 系啊， 个问题系佢唔批，其实出咗个图， 系啊， 全部都出咗， 个 spec 出晒噶， 卖埋广告添啦。 系啊， 我哋上次系咪我哋曾经俾大家 整段片啦，系啊，见 过系嘛？我同 Alex 睇过段片啦， 系啊， 系几靓仔嘅，但虽然 CG。 系 C G 嚟嘅， 浸咗 C G 啦， 系啦，但系都好靓嘅其实。 系 咁，所以咧就大家预咯，就呢单嘢咧出咗咧就变咗美国嗰边咧出菜咗之后，以色列会买啦。 系 啊，咁啊日本唔知会唔会买啦，因为日本依家买 F35啊。好啦，另外我哋一定要讲出云号啦。 系 出云号，哇！我谂我哋先知啊，嗬。 系 喺呢个嘅军务界算唔算先知啊？我哋喺度讲， 我哋一开节目已经讲呢部嘢， 我哋就话出云号一定会菜噶嘛。 系 啦 F35啊，我哋今年都不停讲啊，咁一定中嘅， 度身订。 我哋成日话时间问题啫嘛，一定出啦。咁依家系咪佢哋讲咩国防白皮书啊？ 系 咁啊，报出咗啦嘛。 哇，部嘢相当自动化，我见到个人数得400几人嘅， 唔多噶。 即系就算包 F35B， 我咁都系唔会多好多人。 唔系，但系要多啲啊！ 多啲， 要多啲啊，要多啲。因为你谂下彩虹战队咧，其实某部分要出现啊嘛。 系做维修咧， 佢又唔系彩虹嘅，但系会有啲唔同，因为维修会唔同咗啦，武器嗰度会唔同咗啦，加油设备会唔同咗啦， 可能多咗几百人。 其实所有都唔同晒噶。唔系我哋睇得咁简单嘅。我好多我哋系咪上集讲咗？定再上集讲咗话？武器要加啦，油库要加啦，升降机要转啦， 系啊， 跟住个板面即系嗰个夹板要转， 夹板好似整咗啦，好似 要查嘢咧，嗰个就要最简单啦， 嗰个整咗， 要装翻系统上去啦， 系啊， 即系 F35嗰个咧更新系统啊，咁全部要装上去嘛，咁我哋讲翻啦，嗱，好过瘾嘅，美国咧国家利益杂志就讲，佢哋就话，如果依家你改咗出云号，有两架。出云级啦，叫有两架。咁咧就如果你搭载呢个 F35B 嘅时候，其实系咪有得就会有失咧？咁你得咗就系、是、大家知得喺边度咧？得就 系 有个固定翼嘅舰载机啦。 系啊。 咁你变咗你嘅远程打击能力会强啦。 系啊。 好啦，咁失喺边度咧？ 失咩啊？ 啲人就话咯，失喺边度咧？ 直升机少咗，反而直升机少咗。 冇少咗直升机。 系。 系啦，少咗直升机，咁变咗就系你原本个 purpose 咧，你做唔到啦。 哦 即系做手脚啊！ 咁咪再起多两架细嘅咯， 再起多两架细系嘛？再玩多其他嗰啲系嘛？咁于是咧，佢就话有得有失咯。咁讲，咁同埋佢哋话咧，就究竟你呢部嘢实第一，你就肯定唔可以同嗰啲正常航母比嘅， 哦、 即系个级数，即系你个载嘅舰载机又唔会太多。 咁呢个基本上冇个国家可以同正常航母比嘅喎，而家 其实冇噶。 即系同美国比就绝对冇嘅，你话英国啊、法国嗰啲都仲系掹车边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就有得有失，但我就觉得咧得就好惊人嘅。 系 嗱，首先咧我哋讲翻咧就，如果日本咧真系批咗成件事去做嗰个经费咧，就依家批咗咧就用50亿就买咗42架 F35B 啦。 系 同埋另外一啲钱咧就改装架嘢啦。好啦，咁大家就谂啦，就如果起码有两架， 系 有两架有个好处咧，就系一架去训练啦， 系 一架就去战斗。 我都最少都 因为咧战斗，战斗完之后咧就去维修， 系 训练嗰架咧就出翻嚟。 哇！如果架嘢两万几吨，应该嗰个建造时间都好快。 日本仔仲要都快啦，系啦，我谂四年到啦， 系咯， 四年都做得到。 跟住之后仲可以外销， 系哦，劲噶。咁所以咧，呢架最正的地方就系咧，佢哋话2023年啊， 系 其实就已经可以准备好头18架， 系 F35B 做一个中队。 哇，系 哇，18架咧，如果摆喺同一架， 可能快过零零 零七公里，快过噶，快过噶，我估快过啊。2023，因为2023直头有战斗力， 系。 系啊，所以都几强噶。咁同埋就个飞行甲板嗰阵时已经查晒嗰啲内热涂层啦， 系 劲嘅。而家咧佢哋嘅二号舰咧叫加贺号啊， 系。 咁加贺号我哋之前咪讲佢去过印度洋嘛， 系。 佢可以揸九架飞机， 系。 包括咩咧 ？H60 啊， 哦， 海鹰 直升机 系啦，反潜系啦，另外就扫雷啊嗰啲咯，满载就27,000吨 ，suppose 啊成架舰咧可以载到28架飞机， 系 啦。咁如果依家咧摆直升机再加 F35B 咧，应该摆到10多架啦。 哇！如果两万零吨做到咁多嘢就好嘢噶啦。 系啊，仲要可以加V22 鱼鹰， 系 用鱼鹰直升机载零件啊嘛， 系啊， 再运兵咯， 补给运兵啦， 运兵补给，所以系好劲，即系等于灰狗咁用。 系啊， 咁啊灰狗系咪嚟紧会退役啊？ 退啦，因为都停咗生产先啦。 系咪用 V22 上啊？ 用 V22 噶啦。 系啊， 所以我就好怀念灰狗嘅。 灰狗系好嘅， 即系架可姆舰应该多啲弹射机噶嘛。 啲我哋如果我哋参观可姆舰都系坐灰狗噶啦。 我之前嚟过林啊个啊嗰个咩啊？ 系 林肯号定系列根号啊？ 你讲嚟香港？ 喺香港，我唔记得边架。 列根号。 总之咧，个苹果记者咧，真系坐个灰狗。 列根号，列根号，列根号， 就坐个灰狗过去。 系啊，正路啊， 系啊， 正路应该就 跟住话人哋哇，弹射快到睇影唔到啊，因为自己因为个 cam 喐咗，所以你影唔到 啫。系啊，所以系几正嘅，所以依家咧变咗咧就唔使再用咧以前嗰啲咧，即系AV8B 啦， 系 唔使再用嗰啲啦，咁变咗咧就相当之现代化啦， 系嘛？ 咁你话英国海军嗰边就伊丽莎白女王，佢都系好似有24架， 系。 咁如果你呢边例如，我谂载15架，例如， 系。 其实个战斗力都唔差噶， 唔差啦。 系啊，咁调翻转谂啦，就系、是、如果你系辽宁号，点算咧？你001呢有咩对策咧？ 咁本身辽宁号即系副机列座呼吸，就本身啲甲板就唔系几实用噶啦， 系啊。系啊，因为滑跳噶嘛。 系啊， 其实人哋都系滑跳咁， 都唔止滑跳噶，而系佢嗰个佢个设计嗰个机库设计都系好 唔合理， 好细嘅，其 实系啊，好细噶，系啊。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日本依家咧佢可以用到呢个两栖攻击舰咧，其实一个轻型航母舰啊。 系啊， 其实即系话佢咧啲岛聚防守咧已经变成系咩咧？就系、是、首先佢嗰啲已经唔系防守，系进攻。 系可以远好多咯。 佢调翻转佢进攻你啲岛聚。 系啊， 即系变咗咧，例如话佢进攻边度咧？嗱，进攻你嗰啲咩秦皇岛啊，系嘛、啊？你附近啲岛啊？咁我觉得其实大陆都要担心嘅，即系如果佢打你北京都好易。 诶，因为要斗快气好冇谂啊。 系咯，即系点啊？如果我飞过日本海少少，跟住我出 F35， 系， 然之后咧就打你北京，然之后我再上面再隐形导弹 AGM-158C 呢个 北京好危险。 呢、这个咪阵间讲啊，我哋 系啊，呢、这个阵间讲嘅。 咁啊，另外仲有个网友问澳洲嗰架 两栖攻击舰 可唔可以上 F35B？咁我哋就应承你，我哋揾下资料先啦。 系，因为我哋呢个唔熟，呢、这个真系 现阶段未答到你住啊。 系啦，系啦，斋吹就好易嘅。 系啦， 咁我哋俾少时间我哋揾下。 好啦， 因为圣诞佳节冇乜时间揾。 OK， 呢一节睇到先啦。 好。